为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逝世23周年，外国政党团体代表团和各界人士访问了我国代表机构。墨西哥人民社会党、墨西哥金日成金正日主研究委员会、缅怀金日成金正日同志墨西哥亲友协会、墨西哥朝鲜友好协会等政党团体代表团，以及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政治部副局长及其一行，尼泊尔政府前任副总理兼尼泊尔共产党马列主义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柬埔寨高棉民主党主席及其一行，孟加拉国共产党马列主义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俄罗斯朝鲜友好文化合作协会主席、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主研究委员会主席、缅怀金日成主席巴西委员会副主席兼南非共同社场妇女论坛巴西支部主席等各界人士，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在一起的影像美术作品、鲜花篮和花手表示了崇高的敬意。另外，缅甸联邦巩固与发展党仰光地区委员会和柬埔寨阿米克有限公司总经理家属7月7号向我国代表机构送来了花篮。